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哇，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广播连续剧《种树人》，策划制作人陆霞，编剧刘康达，导演王亮、陆霞，作曲王小刚，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邢建华，合成王敏，总监制郭建、张敬民。请欣赏第二集。 两位领导，那个就是粉碎车间，这个是压合车间，那后面的就是成品库。 二位领导看看，从这厂门口到车间每个生产环节，你们看到有用活树当材料的吗？这眼见为实嘛。 侯生，你是哪人呢？ 宁远乡小宝村的。 干这个营生感觉咋样啊？ 在家门口挣钱比出去打工强。 那压板用的都是枯枝死树？ 你见过用活树压板的吗？ 没有。 确实。 侯生，带我们去堆料厂看看。 好。 行，这边。 好。两位领导这边请。往这边走。两位领导，这里就是堆料厂了。你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全是枯枝死树嘛。 畜生。你看。这个墙上警示标语，严禁烟火，严禁收购活树。你看看。 两位领导，压板厂大院现在已经整个都看完了。 对了，那边还有职工食堂，那个西边那儿还有公共厕所，你们俩说还看哪儿啊？ 咱们， 请两位领导，到我办公室去喝喝茶。来，这边请，这边请。 站住！今天县领导视察压板厂，闲人免进。 哎呀，我找的就是县领导嘛。 那也不许进去，出去！ 让我进去嘛。 大门口那咋了？ 石书记，我要见你。 来，保安，放开！ 怎么了？这是？ 毛林大哥，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在这儿，我一定要见你啊！ 啥事嘛？ 牛头山上又有人偷砍了好多碗口粗的树往山下运啊！我就在后面悄悄地跟着，原来他们把树卖到压板厂了。 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你 就是啊，压板厂的绝对不会收活树，收的都是枯枝死树 啊。就是嘛，刚才两位领导亲眼都看过了。 你们把死树活树分着放，活树堆在另一个料场里。 另一个料场？ 对， 在哪儿啊？ 就在那片林子里啊，藏得机密得很嘞。我带你们去。 王林大哥， 走。 请进。 老同学，我负荆请罪来了。 你别叫我老同学， 你 德胜啊，德胜，你行啊！你精心导演了一出戏来耍弄我， 我没有， 就是没想到吧？搬起石头也能砸自己的脚。 别说了，老同学，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你想护着我也护不住了，不然连杨茂林这一关你都过不去。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别把我的职务撤了。 你想得美！ 你，那我改正错误也得有个平台呀。说句私下的话，我从一个庄户人挣扎到正科级，实在不容易呀。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虽说你让我很窝火啊，但是研究处理你的时候啊，我还是为你尽量的 争取从轻了。 哎呀，你看这，谁让咱是老同学呢？我就知道你这人厚道。哎，那研究结果是， 念你是初犯，就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吧。 哎呦，哎呀，谢谢老同学，谢谢啊，谢谢。 不抬望， 谢谢。 是拘留，是罚款啊，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哎呦，一点都不冤呐，不冤呐。今后我和他一定吸取教训，对亚板厂一定认真整改。不能再出这样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啊？亚板厂必须关闭 啊！你，哎呀，别！亚板厂办起来不容易呀、啊，得给我们一个整改的机会呀、啊！ 你想都别想！ 哎呀，老同学，求求你，再做做其他人的工作嘛！ 做其他人的工作，我告诉你啊，坚持必须关闭亚板厂的是多数人，其中也有我。 啊！ 现在已经证明了。亚板厂是刺激盗伐的一个因素，在又遇盗伐滥伐十分严重的形势下，管住亚板厂不收活数很难。还有，你导演的这出戏，你说说，你真让我心寒呐！德胜，你说你这个毛病怎么不改改呢？你啊，高考的时候，你要是不夹带纸条作弊被抓，凭你的实力也能考上大学，何至于被打发回家呢？ 哎呀，石成啊，揭老底儿就没意思了吧？ 是，真没意思，真没意思。不说了。哎呀，德胜，我跟你讲啊，关了亚板厂也是对你好，那免得你再犯错误。老同学，你再犯不起了。 为我好， 对， 谢谢。我也得为老同学着想啊，是不是？那关了亚板厂，富财旺借给县里的100万怎么办？啊？ 咋办？勒紧腰带也还他，我不能让他套住。 不久，在树神台张荣怀的墓碑前，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大会。参加大会的是县四套班子全体成员，各委办局、乡镇科级以上干部和各界群众代表，1000多人列队肃立，等待大会开始。安静的只能听到小老羊上的风铃声。 右玉县护林工作检讨大会现在开始。首先，由县委书记石成同志做检讨。 同志们，当前右玉县盗伐滥伐林木现象十分严重，我作为县委书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我刚一上任的时候，急于摆脱财政困境，被100万借款打动，没有做调查研究，感情用事，犯下我来右玉后的第一个错误。亚板厂投产后，严重的诱发助长了毁林之风。在右玉，这种以牺牲环境换取 GDP 增长的做法是绝不允许的。对此失误，我深感痛心和愧疚。同志们，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也要敢于承认并纠正错误。县委县政府已经研究决定关闭亚板厂，并对其收购活树为原料的行为作出处罚。今天我们大家面对张荣怀书记种下的第一棵小老杨和他老人家的墓碑，在场的每个人的心都被强烈的震撼着。右玉的树是一代代人用汗、用血甚至生命换来的，树就是前辈的命，就是我辈的命，也是后辈的命。人不让树活，老天就不能让人活。谁敢毁树，罪不可恕。 这就是县委县政府的态度，这就是要与人民的态度。 检讨大会之后，右玉县严打盗伐滥伐林木犯罪的雷霆行动随即展开，几十名犯罪分子被逮捕法办，吴德胜等七名失职渎职的各级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右玉县境内三年禁伐林木，有关部门一律不得办理采伐手续。 好，谢书记，咱们开会开始吧。 好啊， 今天常委会的议题啊，就两个字，跑钱，啊，请石书记谈谈。 同志们，盗伐滥伐，对我的刺激很大呀。虽然雷霆行动确实起到震慑作用，但只是治标，只有让人不起盗心才是治本。古语说，穷极起盗心。我们看看啊，周围，如今周围的县都富了，可右玉还穷着。咱们再不闯出一条脱贫致富的路，要想保住树，都很难了。我们必须警醒啊，同志们，有树人才能活，脱贫才能保住树，这就是右玉逻辑。时不我待，同志们，我们必须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强行军必须脱皮掉肉的干。走活右玉这盘棋的关键是修右硕路。可是大家想想，修路没钱怎么办呢？所以我想，从现在起，右玉火烧眉毛的头等大事就是跑钱。从书记、县长、常委到各部门的头头脑脑一起出动，通过各种渠道，脚板子朝天，头拱地，也要把钱跑来。 哎呀，都夜里十一点了，怎么还没回来啊？哎，请进。 哎呀， 老师啊， 哎呀，老好，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喝口水。哎，你说说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 我在省里连跑了三家。 哎， 空手而归 啊？ 有人硬是不知道右玉在哪儿，有的说省里的钱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富裕，还有的说既然你们种树是先进，那修路也发扬一下种树精神吧，自力更生吧。你说这话听了多窝心呐、 啊！哎呀，哎呀，老郝，别窝心，别窝心啊！右玉穷则思变，咱们要理直气壮，但是也要理解省里的难处啊。 哎呀，谢谢你给我宽心哦。哎， 啊， 你的战果怎么样啊？ 是这样的啊，我去朔州和北京，跑成两笔，加上你已经跑成的两笔和其他人跑成的三四笔，再刨去还富财旺的100万，还有350万。 哦， 工程土方全是义务工，没问题。只是350万做启动资金不够啊。至少还差150万。 那明天我再去太原。 我看希望不大，再说工程不能再等了。怎么样，咱们自力更生吧。 自力更生？ 对， 再打全县干部职工工资的主意？ 那不行。 那你说咋办？ 我想带个头，把自家的住房抵押贷款 啊。这有点悲壮了吧？ 不不，谈不上悲壮。老郝，刚才我等你的时候啊，又在读右玉县绿化纸，总是让我那么感动。90岁的杨老根是握着种树的铁锹辞世的，42岁的方玉是为抢运树苗献身的，苗永清是种树活活累死的，才28岁。还有，右玉历任党政领导有1/3寿命没过花甲，他们才悲壮呢。 老师，你带头的事，我第一个响应。 老郝，明天我要回趟家，办这事儿。 秋蝉起，我这好啊好啊，石成啊，哎呀，这个收音机的声音是真好啊，你真会给妈买东西啊。 眼睛看不见了、哦、得买个高质量的收音机、哎、 好。 妈、啊、您老洗脚。 哎，来，淑琴、哦、淑琴，哎，你歇着，让我给妈洗吧、哎、 我来吧。 哎，来，我给我吧。 啊、 哦、 好。 妈，哎，你这老糖尿病啊，要重点保护好脚啊，得天天洗洗泡啊。怎么样？ 哦， 这水热不热？ 啊，行了行了， 还行哈。 嗯，行。哎呀，舒服了。 哎， 哎呀，好啊好啊。儿啊， 哎， 你这几个月才回一趟朔州，在那儿干的咋样啊？ 我每次打电话，不是都向你汇报了吗？ 咦，你就在当面汇报汇报嘛。 行行行。哎呀。我上小学呀、啊、你是我的班主任，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睡觉前都得向老师妈妈汇报。妈，我现在头发都白了。 嗯，那你也是我儿，我也得对你负责吧。啊，说吧说吧。 哎，我在那边呢认真的调查研究，连牛头山山窝窝里的小山村我都去了。 哦， 坚决关闭了回书的样板厂， 嗯， 谈成了沙棘果汁的项目。 哦， 现在正在为修路想办法。妈，我干的都是为老百姓造福的实在事儿， 嗯， 绝不耍嘴皮子摆花架子。 嗯，好好好，就得这样。想当年刮那浮夸风，吹牛说什么亩产要10万斤，咦，你爹就给上边写信说自欺欺人害死人，哎，他反而被批斗死了，全家人就被轰到了乡下。接下来呢就是3年自然灾害，上边呢还是按着亩产10万斤来征粮，你说说啊，这能不饿死人吗？啊，哎呀，现在是你当县委书记了，千万要记住你爹的那句话，自欺欺人害死人。 妈，这句话刻在我心上的。 哦，好，那就好。 淑琴啊。 啊。 妈睡下了。哎，来。我也为你服务服务。 哎， 我给你捶捶背。 不用，石成，你也挺累的了，别捶了。 哎呀，不不不、啊、一定要捶，来、哎、坐、 啊、好。哎， 淑琴，真难为你了，为了照顾咱妈，你办了停薪留职，不然的话你在市总工会是能够提到正科级的。 哎，现在咱妈身边离不开人了，把妈照顾好，你才能在幼育安心的工作，女儿呢才能在北京安心的念大学，这比什么正科级重要。 哎呀，哎，就冲你啊，我也得好好干 啊。石成， 嗯， 妈看不见，我可看得明白了，你瘦了一圈啊。 没事儿，我的身体是运动员的底子。 哎呀，这铁打的金刚也禁不住折腾啊。不管咋说，你也是奔50的人了。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注意一点啊。 嗯， 哎， 淑琴啊， 嗯，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哎呀，啥事儿啊？ 啊，我们那边啊，修路启动资金不够，开不了工，真着急。哎呀，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想带个头。 带啥头啊？ 把咱们这套房子抵押贷款。 啊？ 哦不，只是暂时借给工程应急，等跑来钱就还给咱们，再把房子赎回来。 哎，别吹了。 淑琴，你说话呀！哎呀，你收拾屋子干啥嘛？ 我既然跟了你，这么多年什么不依着你呀？ 是是是， 我只是替你委屈。你去幼玉虽说是平调，但是去了那么穷的地方，这就等于是降级。现在还要抵押咱自家的住房修路。你这个县委书记当得窝囊不窝囊啊？ 淑琴啊，你知道吗？我不这么想啊。组织调我去幼玉打脱贫致富的反人仗，是对我的信任和重用。我这个县委书记，只要能让幼玉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好样的呀，不窝囊。 好，只要你认准了，不后悔，我没得说。哎，就是下回见着你时，你可别再瘦了。 夫人放心吧，只要右硕路能开工，我就吃得饱，睡得着了。 石城带头，机关干部纷纷响应，启动资金很快就凑齐了。右硕路如期开工，全线分段承包给各乡镇，村民们开上自家的拖拉机、三轮车，义务拉土。男女老少，凡是能拿动铁锹的都上了工地，每天从日出干到日落，除了吃公家的两包方便面，啥都没有。乡镇干部们也踊跃地用自家的住房抵押贷款买水泥，他们所以这样拼命苦干、甘于奉献，是因为相信县委县政府，相信这条路一定能修成。就在工程全线快速推进的时候，宁远乡因为没有钱买水泥，眼看停工，吴德胜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你这把狼都招来了，给出来去，快快！ 姐夫 啊， 你怎么跑左云来了？ 哎呀，找你， 找我？ 就是，现在呀，修路没钱买水泥，马上要停工了，我只能向石城学习，打算用住房抵押贷款。可是你姐姐跟我玩命啊，你可……哎呀，我只好找你了。哎呀，这是 你找我也没用啊。压板厂的事儿把我的心都给伤透了，我再不掺和幼玉的事儿了。 哎，我说台王，我可是背着严重警告处分的，如果过不去这道坎儿，我这顶小乌纱帽就丢定了。 哎呀，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跟你姐有关系。你我倒霉了，你姐也跟着倒霉。你别忘了，你可是她拉扯大的。 哎呀，有你这么个姐夫可真败兴。我跟你说啊，钱你就别想了，水泥呢？我的矿上倒是有一些，赊给你用啊，最后还给我钱。 好，好，好，少不了你力气。哎，水泥质量怎么样？ 啥质量不质量的，说不准。 那不行。 哎，你不是就想过这道坎吗？ 啊， 那还在乎质量干什么呀？ 那也得， 反正铺成路也看不出来， 工程监理验得出来。 哎呀，那你就想点办法嘛。 我有什么办法？ 哟，你这老油条还用我教你了？ 哎，只好这么办了。